饭里面的时候，你给我们预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这个抵挡你，我们背叛你，你差派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过了无罪的一生，为我们所犯的罪来钉在十字架上面，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他来到你的面前，被称义，得到你儿女的身份地位。也愿你的救恩你不但领导我们，并且你领导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愿你祝福我们，愿你自己的百姓明白你圣经里的原则，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圣经来重新来调整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部分。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个继续在更多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继续来往下看。那今天我们在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需要了解的几个问题是：第一个，是不是神的心意要所有的基督徒都结婚呢？那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那可能有哪一些理由呢？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要一起来思考这个独生的这个问，守独生的这个问题。那我们首先这个我们讲题里面提到守独生未婚守独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是不是 problem 的问题哈，不是困难，而是问题是 question 啊，关于这一方面，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需要保罗帮助他们来明白的。那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单身的。所以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一个过的一个独身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其他的人来讲，有的人他可能他的配偶过世了，那他又回去了在他没有再婚以前过的单身的这个生活。那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也有的人他是单身的，因为他婚姻里面出了问题，那以至于离婚或者是分居等等。所以这个单身守独身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今天呢是很重要的。那在保罗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呢，那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应该保持蒙召时的这个身份。保持蒙召时的这个身份，这个是在第17节到24节里面保罗提到的。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17节到24节这个保罗在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在他们信主的那个时候，要对他们信主的时候那个身份呢，他们值得去这个应该去满足，而不是埋怨。那这个蒙召这个字在这里，蒙召的是不是指蒙召传道，就是当全世界当牧师这个蒙召。这里蒙召这段圣经讲的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我们进入他这个国度里面。所以那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用三种不同的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个怎么样来保持蒙召时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要满意，我们要满意要感恩，对蒙召时的身份来感恩。那第一方面是什么？第一方面是我们宗教的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被神呼召进入他国度里面的。17节到19节这样子讲，他说不过主怎样吩咐个人，神怎样呼召个人，个人就照着去行事为人。我也是这样子吩咐各教会，有人受割礼而蒙召的吗？他就不要遮掩割礼的记号。有人未受割礼而蒙召的呢？他就不要受割礼。割礼算不得什么，没有割礼也算不得什么，最要紧的是遵守神的命令。在这里保罗讲，你神这个神怎么样呼召个人，神怎么样把你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你要照着这样子的，那是这个光景，你学习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满足。那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或者是他们外邦人，他们加入这个犹太教，所以他们信主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受了割礼的。那 那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受了割礼，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不是很体面的事情，所以他们在 hide， 他们在遮掩他们受割礼的这个记号。那另外一些人他们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在外邦人的背景之下长大的，所以结果有的人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想去行去接受这个割礼。那保罗在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受了割礼或者没有受过割礼，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在上帝的面前啊，你的过去信主以前你的过去的宗教背景不重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平等的。这个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所立约的代表所带来的这个好处。那今天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立约的这个代表。那耶稣做我们立约的代表呢，凡是属于我们的也是属于他的啊，凡是属于他的也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个背景不重要，背景不重要。所以啊，我们当中这里可能绝大部分的人我们信主都是在一个非基督徒家庭里面啊长大的，所以我们可能留学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接触到这个圣经。那还有可能有很少数的人他们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可是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论什么样的宗教背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这个都不重要啊。耶稣基督是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份地位是平等的。所以第一方面是一个人他蒙召的时候他过去的宗教背景。那第二方面是什么？第二方面是他蒙召的时候他的社会的这个身份地位，在20节到23节这样子记载的。20节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他就应当保持原来的情况。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不要为了此事烦恼，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做奴仆蒙召的是蒙了主的呼召，他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照样的，自由人蒙了呼召他就是基督的奴仆了，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好，那保罗在这里举出第二个方面，你要怎么样保持蒙召的时候这个身份，就是在这个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有做奴仆的，做 slave 的，奴隶的这样的，那还有做自由人的。那当时的这个奴隶制度跟美国曾经有这个奴隶制度是不一样的。美国人这个奴隶制度是根据你这个肤色的，皮肤的颜色。当时的奴隶为什么会有奴隶呢？因为当罗马帝国来侵犯你的国家，你抵挡他，你打仗失败的时候，那你这个国家的国民就变成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奴隶了，然后他们就贩卖这些奴隶。所以这个在哥林多那里的话，有一些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奴隶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地位。那有的人他们是自由人。那保罗鼓励他们，不论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他们要为这个事情来满足。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保罗说因为做奴仆的是蒙了主的呼召，就是属于主的自由人了。这样子自由人蒙了呼召，他就是成为基督基督的奴仆了。所以这个保罗他自己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把自己看成什么，他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其实这个中文圣经里面翻译仆人这个字原来文字是奴隶的意思，奴隶的意思。所以是因为耶稣基督呼召我拯救我，所以我现在是属于他的了。那这一节圣经有时候也被错用，错用的就是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够改善你的这个社会里面的身份地位。那保罗其实在21节鼓励这些奴仆，鼓励这些奴隶说你蒙召的时候是做奴仆的吗？就不要为此烦恼，你不要去非常的 upset 等等。但是如果你能够得到自由，就要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好，所以这一节圣经里面保罗有第二方面来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个满足的心啊。那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不满呢，其实最终来讲的话是对上帝按照他的主权来带领我们的一个抗议，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满足其实是 很重要，知道怎么样过一个知足的生活。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这个我们是有衣有食啊，就当知足。有时候基督徒很多事情 upset， 很不高兴。有的人是工卡没有申请下来，申请绿卡的时候出了问题等等，或者是 practical training 啊等等，实习出了问题等等，或者是没有办法拿到居留，这个都是造成很多不满的这个原因。那今天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主权的这个带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在上帝眼睛里面不一定是最好，不一定是最好。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为认为这样子走这个路 of course 是应当的， OK， 那如果事情不顺利，结果神这样带领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觉得就很失望，或者是对上帝有埋怨等等，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如果这个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个事情是很不合理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知道是很有限的，上帝的知识是无限的，上帝知道他按照他的主权在带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当时认为错误的决定，是我们其实是做的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有的人来美国很多年以后，他很后悔来美国啊。我父亲是60年代来美国的，那他同班同学里面很多是50年代大学毕业的来了美国，有很多人他很后悔他来美国，他很后悔，尤其是到了他发现他有一天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孙子有这种没有办法沟通的这种代沟的问题，文化上隔阂的问题等等，他们就觉得很后悔。那其实来了美国一住50年，也没有办法来真正的跟美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了解跟这个沟通。所以我们对人对自己所选择的这个道路，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一定是最正确的啊，这很多时候是后悔的。那有一个牧师他出去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做这个婚姻辅导 marriage seminar 这个课程这个讲座。那有一次他这个人是 specialized 专门来做婚姻讲座的，有一次他去一个教会带一个很大的这个婚姻讲座，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结了婚的这个夫妻坐在里面。他在讲座的过程里面，他就问在座的这些男士们，也先生们，他说：“你们当中有谁结了婚以后从来没有后悔过你结婚的？请你举手。”然后他问了第一遍，没有人举手；问了第二遍，还是没有人举手。他就问第三遍，你们当中有谁结了婚以后你从来没有后悔过的，请你举手。结果坐在最后面呢，有一个人慢慢的把他手举起来。哇，这个牧师就很 shocked， 我参加过，我带过这么多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辅导的这样周末，这个第一次碰到有人结了婚这个从来没有后悔过的。他就问那个弟兄啊，他说：“你结了婚以后从来没有后悔过吗？”他说是啊，这个不过他说，我如果现在不举手的话，我回家以后就后悔了。牧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太太现在坐在我旁边。所以如果你在你接触到结了婚的，其实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单身的是拼了命想结婚，结了婚以后很多人是后悔的。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可能是很好的这个决定呢，其实最后发现是不是那么好的。所以最好是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这个人生的这个道路。凡事要满足于现状，满足于上帝按照他的主权来带领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圣经罗马书第八章说神掌管万事为了要爱他的人得益处。有的人他的这个婚姻结了婚以后发现我们这个两个人完全不同个性的人，这个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啊，这个上帝有没有搞错，广东人有一句话是吧，有没有搞错，是吧，有没有搞错 其实后来我就提醒他们，你结婚呢不是满足于你的这个 desire， 你的结婚是为了你的 sanctification， 为了你的成圣。所以你上帝把两个完全个性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你就彼此帮助对方学习怎么样更多的忍耐跟包容的这个功课等等。所以婚姻是为了我们的 sanctification， 为了我们的成圣。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地方啊不像基督的，所以上帝透过婚姻来磨我们。好，所以保罗说这个你蒙召的时候，不论你过去的宗教背景是什么，你的社会你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你都要有满足。那第三方面是什么呢？第三方面就是你蒙召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婚姻状况你也应该有一个满足的心。那24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怎样，就应当在神的面前保持原来的这个情况。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我提醒过，是在这个希腊的这个地方。那希腊哲学思想里面最主要的是希腊人的这个二元论 dualism 这样子这个思想。那在希腊人的这个二元论的思想里面，物质的东西是不好的，非物质的理念性的东西、灵里的东西，这个是好的。那希腊哲学思想二元论的结果走下去的话，会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一个是 asceticism， 另外一个是 hedonism。asceticism 跟 hedonism， 那一些受到禁欲主义的人的这个思想呢，他们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在教导人家说，这个你应该避免任何的这个肉体上的这个关系。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结了婚以后，他不肯跟他的配偶同房啊，过了正常的这个夫妻生活。那禁欲主义的人是想啊，如果你过了正常夫妻生活，这个是牵涉到你身体的这个 by definition 就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所以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的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就提醒这个结了婚的人，我们讲过，一个双方两个人不可彼此亏欠。那另外有一些人，这个禁欲主义的思想影响到另外一批人，是那些人他们已经结婚了，现在他信了主啊，那他们那一些人就想跟他们老婆离婚，离了婚以后他们就可以避免过了有这种性生活，那他们认为这样子更加的属灵，是这样子可以提高他们的教会里面的这个灵里面的这个身份地位等等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些人这个信了主，他们对他们这个单身的这个身份地位呢独身的身份地位呢非常不满意。所以保罗提醒这些弟兄，你们不论是已经结了婚也好，或者是你那个时候还是独身也好，你都要这个在神的面前，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满足的心。所以保罗把这个原则讲清楚了以后，然后再下去，那保罗在讨论过这个守独身的这个问题，singleness 守独身的问题。所以我一开始讲开始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我讲这个保罗在这里的教导，他是所有的都 cover 到了，不论你是独身也好，结了婚也好，或者是再下去的话，会你的另外那一半还没有信主也好，等等，或者是你丧偶也好，保罗全部都 cover 到了。所以那保罗再下去25节到38节呢，保罗就不告诉那些单身的，他说单身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单身其实不是一件坏事情啊，不是一定要去结婚的，每个人不是一定要去结婚的啊，我太太不是在这里啊，这个第一个保罗，那为什么这个每个人不是一定要去结婚的呢？这个保罗在先开始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当时所面临的这个处境，25节到28节啊，处境，这个处境是什么呢？这个25节说，关于守独身的女子，我们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是蒙了主的怜悯，成为可信靠的人，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为了目前的困难，我认为人最好能够保持现状。你已经有妻子了吗？就不要想摆脱。如果你还没有妻子吗？就不要去找妻子。如果你娶妻子，这不是犯罪；如果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子呢要受肉体上的苦难，我却不愿意你们受 这种苦难。然后这个保罗的一开始25节他说在这一方面呢，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就是说我不能 quote 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有这个教导，是这个意思。那再下去呢，他再讲，那作为我做一个使徒的这个身份地位呢，那我在这里给你们提供一些意见做参考。所以我非常欣赏这个保罗这样的讲，给你们做参考，不是说逼着你们要怎么样去行，而是做参考。那首先他你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当时的这个情况光景呢是这样的，26节他说为了目前的困难，我认为人最好能够保持现状。保持现状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不是要急着那么要去结婚。那什么是目前的这个困难呢？这个目前的困难是指当时哥林多教会，一般的这个圣经学家认为指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基督教来讲是非常不友善。基督教是罗马帝国里面被认为是非法的宗教。OK， 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非法的宗教。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而且这个罗马帝国呢经常会有迫害基督徒的事情。那迫害基督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罗马帝国里面一般人的思想是多神论的，整个社会思想多神论的。而不但如此，而且罗马这个皇帝呢把自己当作一个神，所以他要求你别的神你拜，那可以的，许可的。可是呢你拜的所当成当中呢，其中一个是你要象征性的承认说这个他们的这个皇帝，他们的凯撒皇帝，他们也是神。可是基督徒呢就死也不肯那样去做，他们说只有耶稣是神，耶稣是主。意思就是说这个凯撒皇帝不是神也不是主。那因为他们这样子拒绝这样去做，所以这个罗马帝国他们就迫害基督徒。那有一个人叫尼禄皇帝的，是迫害的很非常的这个厉害。好，所以罗马帝国里面我们这个常常有这个迫害基督徒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也有提到这样子这种问题。所以保罗说为了目前的这个困难，我认为最好能够保持现状。那怎么样去保持现状呢？27节说你已经有妻子了吗？就不要想摆脱。你还没有妻子吗？就不要去找妻子。如果你娶妻子，这个不算是犯罪，如果是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不过这样子的人受肉体上的苦难，我却不愿意你们受这样子的苦难。所以这个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社会里面是动荡不安的，你作为基督徒你会面临各种不同的这个迫害的话，那其实单身的话有一些好处的。这个一个人保全家就保了。你只要为你自己来负责，不需要为你的配偶来负责。这个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如果你结婚了的话呢，我结婚的话呢，你很多责任跟着一起来的。很多责任跟着一起来的。这个32节到35节保罗就提醒他们，你结了婚的人其实这个也有跟着很多责任，你要费心的，是这样的。32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主的事情，怎样取得主的喜悦，但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怎么样去讨妻子的欢心，这样子他就分心了。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挂念的是主的事情这样子身体和心灵都成为圣洁，好让身体心灵成。但结了婚的妇女是为了世上的事情挂虑怎样的去讨丈夫的欢心。我说这个话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不是要限制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合意的事情，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我保罗在这里提醒你结了婚的话，你一旦结婚的话 OK， 这个你有一大堆跟着婚姻一起带来的这个责任其实这个你生小孩就是其中一个生小孩，所以你小孩子一生下来等于你被判了无期徒刑了。所以这个别的不讲，你从小你要对他有养育的责任，教导的这个责任他将来交朋友的时候你要担心他交碰到坏人怎么办 啊，如果结婚的话，婚姻不满意怎么办？如果结了婚又生孩子的话，你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生下来这个孩子会不会健康啊？现在很多污染的情况之下，还有 genetic defect 等等这些都其他的问题，还有 autism 自闭症现在被诊断出来越来越多，所以一系列的跟着婚姻一起来的这些问题，所以这里单身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你要结婚的话，你要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其实我们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婚姻要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这个问题。这个不过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结了婚以后，你有很多事情跟着婚姻一起来的。这个就很多事情会影响你对神的这个侍奉。那其实这个不等于说你结了婚以后是个 disadvantage， 这个倒也不是。你结了婚以后，你夫妻两个人可以一起来侍奉神，一起来侍奉神。其实如果我现在没有结婚的话，我请个会友来家里吃饭，这就是个问题啊。我烧饭也可以，不过大家会进食祷告，机会比较多。所以我家里只有基本上就是烧烤的时候我来负责，其他的事情做饭是我太太的负责。那有很多的，譬如说这个辅导的工作的话，如果我没有太太来跟我一起来做的话，尤其对一些姐妹的这个辅导工作，就不容易做了。所以不论你是单身也好，单身有单身的好处，独身的好处，结了婚以后也有结了婚的这个好处，有很多很多侍奉你侍奉方面，单身的话能够专心的去侍奉，你没有很多牵挂的事情。你结了婚，孩子一生出来的话，你的整个 whole life is changed， 直到有一天他去离开家去读大学 ，OK， 或者是他去读大学还是住在你家里 ，OK， 这个也有可能。反正就是说你马上就发现孩子一生出来的话，你整个 schedule 全部都什么受到影响 ，OK， 所以那圣经里面讲这个我们结了婚的有家庭的，我们一起侍奉神啊。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论你的婚姻状况怎么样，上帝都能够使用你来侍奉他。那圣经里面讲到关于长老做长老的这个要求呢，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他是结了婚而且有孩子的。OK， 这个提多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如果有人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儿女都信主，也没有人控告他们放荡或不受约束的。才可以做长老。所以这个婚姻的状况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在使徒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上次我们讲过了，他多的是结了婚，然后他妻子过世了，他选择没有再继续再结婚，然后他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去在外邦人当中做使徒。所以他一个人独身跑来跑去，在罗马帝国里跑来跑去去建立教会。那其他的使徒呢，保罗也提出了，像彼得的话就带着他们太太到处跑去传道。所以这两个都是侍奉神的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其实大部分其他的使徒他们都是带着太太跑来跑去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这里。所以在某一些人来讲，上帝给他们有这个独生的恩赐，以至于他们的可以这个来完成上帝给他们的这个呼召，那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所以如果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保罗所做的工作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他在继续又这个又结婚的话，一再结婚的话，那他的侍奉会影响他对妻子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我看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一个地方不会待太久的，他在那边传福音建立教会按理的长老以后，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去那边又是传福音建立教会按理长老。而且很多时候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受到很多迫害，他是被鞭打了，有时候被石头，又被人扔了石头了，又被轰出会堂了，然后又受到政府的各种不同的这个迫害，然后又跑来跑去。所以这个上帝给保罗的这个做的这个工作是很特殊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他 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去做的话，他一的对工作有亏欠，或者是对家庭有亏欠。那同样呢，今天上帝也会给教会里一些弟兄姐妹有独身的这个恩赐啊，以至于他们的这个工作可以完成上帝给他们托付的这个工作。我们教会支持这个宣教士 Elaine 啊，他就是到现在还是个单身。那如果你了解他的侍奉的话，他是飞来飞去跑来跑去的，整个东南亚、中国东南亚等等，他跑来跑去跑不动的地方。所以我在 Skype 上面常常看看他，他说诶，现在在曼谷，想下去又是在这个东南亚这个国家，在那个国家等等，他跑来跑去跑不动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上帝有时候会给一些人有这个独身的这个恩赐，为的是上帝给他们托付的这个侍奉。当然这个独身的恩赐有时候是暂时性的。我们提过这个John Murray， 我们主日学用的那本书 John Murray， 这个人是69岁的时候第一次结婚，这个是他退休了，他教了一辈子神学，退休了以后69岁那一年第一次结婚，结了婚以后然后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是可以不同的婚姻状况都是能够去侍奉神的。那最后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的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还有一种人其实是已经被许配的，许配的。那这个许配的这个呢，其实跟今天的订婚不太一样。OK， 今天我们不要去思考把它这个许配看成是订婚。那今天我们订婚是什么？订婚是两个成人在那边决定他们要结婚了，然后他们 set 了一个 date 等等，他们准备去走结婚的这个道路。当时的这个许配，这个 betroth 的话不是的。当时的社会里面，女孩子很早就结婚了，多早呢？20岁以前 ，OK， 他们到了 late teens 青少年的时候，有的犹太人女孩子有时候15岁、16岁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所以当你讲看到约瑟跟玛利亚的时候，你要想玛利亚怀孕这个是什么，这是个 teenager pregnancy， 是这样的。那他们从小的时候他们就被许配，小的时候就被许配，有双方的父母亲来决定把他给许配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跟今天这个自由谈恋爱，然后两个人决定要 engage， 戴一个订婚戒指等等，这个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呢？36节其实这个36节到38节呢，这个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因为原文不是很清楚的。 OK， 这个36节新译本是这样子翻的，其实我们的周报里面写的那一段不是新译本的翻译，是个注解，是个 footnote， OK， 是个 alternate translation 新译本的。那新译本的翻译它是这样子写的，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他也过了结婚的年龄，但他是觉得应当结婚，他就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不是犯罪，他们应该结婚。但如果他心里坚决，没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又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决心让女朋友持守独身这样子做也是好的。所以跟自己的女朋友结婚做得好，那不结婚的做得更好。Okay， 这个是新译本的这个翻译这一段圣经其实不是很容易翻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到底保罗在这里是跟那些就是说已经有许配的关系的人讲的呢，还是保罗跟那个父亲讲的？就是你这个父亲，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女孩子你的女儿已经许配给别人了，那你当怎么样去行？所以这个你看中文圣经翻译、英文圣经翻译也好，这一段圣经不是那么容易翻译。不过光景是一样，光景的意思就是说，在还没有结婚的，可是有许配之下的关系的，那情况应该怎么样去做？保罗说：“我要你这两个都可以去行。”两个都可以去行。所以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看到，就是上帝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有的有独身的恩赐很多人是有这个神对他们是给他们走上婚姻的这个道路。那不论如何不论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地位是什么，宗教从小的宗教背景是什么，或者婚姻状况是什么， 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对上帝的带领，在主权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有这样一个满足的心。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对，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你不会有特别的 advantage 或者是吃亏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你按照你的主权来带领我们。你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你草场上面的羊，我们需要你是这个大牧者来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目光是短暂的，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道路，看不到我们一生的道路。唯有你能够看到我们一生的道路，唯有你能够看到整个历史的发展，因为你是在时间以外的。我们感谢你，有你做我们的天父，来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也引导我们的这个婚姻的状况。也求主你继续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论我们是独生的也好，我们是家庭的也好，我们都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为主而活。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